约伯传第五章，任你呼求，看有谁答应你。诸圣人中，看你转向哪一位。的确，忧愤杀死愚人，怒火使痴者丧生。我知道，愚人已根深蒂固，他的居所即被诅咒，他的子女无人支援。在城门前被践踏，无人救护。他们收获的，饥饿着来吃，且将剩余的抢去储存。他们的财富为口渴者喝尽，因为灾祸不是由土中而来，忧患不是生自地中，而是人自寻苦恼，如雏鹰自会飞翔。如果是我，我必投奔天主，向天主陈述我的案情。他所做的大事高深莫测，他所行的奇事不可胜数。他使雨落在地上，饮水滋润浇田，使卑微的人高升，使受苦的人获得救助，粉碎狡猾人的计谋，使他们的作为一无所成。以智者的计谋捕捉智者，使奸猾人的策略及时成空。他们白日遇到黑暗，正午摸索如在夜间。他搭救被剥削者脱离人口，挽救穷人摆脱强暴的手。如此，贫苦的人获得希望，邪恶将闭口无言。的确，天主所惩戒的人是有福的，全能者的训诫你不可忽视，因为他打伤了而又包扎伤口，他击碎了而又亲手治疗。你六次遭难，他次次拯救，到第七次灾难不会临于你。饥馑中他必救你不死，战争中必使你得免刀剑，唇枪舌剑你必能躲藏。大难来临，你不必张狂，对大难和饥荒你可置之一笑，对地上的野兽也不用惊惶。你将与田野的顽石立约，旷野的猛兽必与你和好。你将见到你的帐幕平安无恙，查看羊栏时一无所失。你将确知子孙繁昌，你的苗裔犹如田野青草。你必高年才葬于墓，好像麦捆准时收藏。看，这是我们所观察的真理，你若细听，自会获益良多。